京城消费最高的私人会所某专属包厢内，一群没有节操没有下限的废物富二代正在这里准备彻夜狂欢。雷蒙就是这其中的一位，准确来说这场狂欢是特地为他准备的。 小周末来陪哥哥喝酒。 想你妈的吗？老子叫雷猛，猛猛。哎，跟老子读一遍。 哼，先把你舌头捋直了再叫哥哥成不？ 沈浩扑过去一把搂住雷猛，把手里的杯子往他手里一塞。 来，一醉解千愁，既然出来了就别给哥哥我苦着一张脸，喝。 喝。 雷蒙也不矫情，一仰头一杯酒就下了肚。见他喝得爽快，沈浩赶紧又给他倒了一杯。雷蒙最近气儿不顺，自从一个星期前雷氏的现任当家人，也就是他的爷爷，进了医院之后，那些一向夹着尾巴做人的牛鬼蛇神通通都冒了出来，大有不把他这个雷氏继承人放在眼里的意思。公司也就算了，回到家还得受他叔叔跟婶子的气。要说这二位也是个奇葩，没本事不说，连个后代也没有，还妄想从他手上抢继承权，就指望他们那个废物侄子吗？雷猛端起酒杯，摸索着杯底边缘，并没有立刻送到嘴里，而是抬头看向不远处的男人。说他是男人也不恰当，十八九岁的年纪还算个青少年，不过在他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早熟，十八九岁该懂的都懂了，不懂的也能装懂了。郭杰被他盯得发毛，端起酒杯跟他示意了一下。 猛哥，爷爷的事你也别太在意，既然已经转进了普通病房，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出院了。今天的局可是浩哥特意为你攒的，你得多喝几杯。 哼，爷爷？谁是你爷爷？姓郭的，回去告诉你姑姑，让你来公司实习也只是实习，别妄想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 雷猛一句话说完，手里的酒杯就倒了个个，酒液顺流而下，落地有声。包厢里的喧闹声在那一刻静止，他就跟没事人一样，拍拍沈浩的胳膊。 耗子你看嘛呢？赶紧给我满上。 沈浩低骂了一句。 你这是糟践东西，这酒我可是特意从家里带来的。82年的拉菲，你给老子当二锅头？ 吼什么？老子明天还你一箱更好的，看你那小气样，难怪被你爸看不起。 扎心了，老铁，我爸看不起我没关系，谁让他就我这么一个儿子呢？公司迟早还是得交我手上。 出息。 雷猛端着酒杯半靠在沙发上，眼神根本就无视对面脸色泛白的男人，他就是看不起郭杰。除了他本身是郭杰的侄子外，他还讨厌他那副奉承讨好的嘴脸。雷是姓雷，有他姓郭的什么事儿？里里外外两张脸，还真把自己当大少爷了。 猛哥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这酒我喝了。 郭杰手指紧紧地抠住酒杯，就算雷猛把酒倒了，他也不敢不喝。他家公司小又没什么势力，在京城这样的地方随便得罪个少爷就能让他家破人亡，他不想家破人亡，所以不得不靠近雷家这棵大树，不就是当众下他的面子吗？没事儿，他能忍。江哲有点看不下去了， 抢过郭杰的杯子，狠狠地往桌面上一放。 雷少，过分了啊！你们家的事儿跟小杰有什么关系？雷老住院，小杰也是因为担心才多问一句。 哼，我教训我自家的狗，关江少什么事儿？还是说，你看上这条狗了，想为他出头？ 雷猛笑得一脸的挑衅，摆明了不想让这件事儿善了。 雷猛，你也别给脸不要脸，看在雷老的份上，我叫你一声雷少，没了雷老，你什么也不是。你以为就你那副德行，谁爱带你玩？ 江哲早就看雷猛不爽了，这个圈子里的人谁比谁低一等啊？他雷猛凭什么要比别人高上一等？整天一副颐指气使的样子，这是看不起谁啊？ 江哲，你这还是人话吗？猛猛的脾气你又不是头回知道，雷老还在医院，他心里不舒坦，脾气冲在所难免，你是跟着来什么劲儿啊？猛猛，你别理他，来来来，我们喝酒喝酒，今晚不醉不归。 这沈浩头回见江哲冲着雷猛发这么大的脾气，有些意外，更多的却是烦躁。他就是不懂了，平时明明整天一起玩乐的人，就算称不上兄弟，那也是朋友啊。 这边刚出事儿，他们就这么急不可待的想把我踢出局，哼，真叫人寒心啊。 雷猛把酒杯往地上一掷，冷瞥着沈浩。 浩子，难为你给哥攒了这么大一个局儿，哥谢谢你。 雷猛起身打算出去换下空气，人还没有走到门口，江哲在背后叫住他。 雷猛，我听说雷老虽然从重症监护室出来了，也撑不过一个月，你想要接手雷氏的话，我不介意帮你。 你有那么好心？ 雷猛眯着眼睛打量起江哲，这上一秒还在说不愿意跟他玩的人，这一秒又说要帮他，这脸翻的速度啊，比翻书还快，这到底是脸皮太厚，还是脑子太健忘啊？ 别这么说，好歹我们认识这么多年。 江哲冷笑一声，接着说道 ：“TP 哥可说了，只要你愿意陪他一晚，别说是雷氏，你想要什么，他都能给你弄来。” 什么玩意儿？你再说一遍。 雷蒙表情不是很好的掏了掏耳朵，目光像是刀子似的刮在江哲的脸上。江哲下意识的退了一步，他并不是怕雷蒙，而是觉得随着这个男人的靠近，身边的空气都开始变得浑浊不堪了。他打心里瞧不起雷蒙，一个脸长得比姑娘还要漂亮的男人，这种男人明明没什么本事，却能够让无数的男人女人都围着他转，凭什么呀？说白了就是嫉妒他的颜值呗。既然长得这么好看，那就不要浪费了。哼，他也是好心，谁让他雷猛没本事夺得雷氏呢？江哲抬头一脸轻蔑地看着他。 我说 TP 哥说。 我说你大爷，你那么喜欢卖屁股可以自己上，没必要拉着我。哼，啊，我知道了，就你的长相，人家嫌恶心吧。 雷猛一拳砸在江哲的脸上，这抬起脚踹翻了茶几，人扑过去的时候被郭杰跟沈浩给架住。 雷猛，你冷静冷静。 江哲，我去你大爷的，嘴上十个脚了是不是？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，滚，老子就当从来没认识过你。郭杰，你他妈也给我滚，这他妈叫什么事儿？ 沈浩一边骂一边把雷猛从房间里架出去，也不敢撒手，就怕这位二世祖又撒了疯的把人给打残了。今时不同往昔啊，这现在的雷老爷子还在医院里躺着呢，雷猛要是再爆出点丑闻，那是真的跟雷氏当家人的位子就绝缘了。沈浩这人呢，虽然平日里混不吝的，这不学无术，没个正形，可好歹在这个圈子里待了小20年了，他也不是个傻子，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让雷猛摊上事儿。雷猛拍了拍沈浩的胳膊，示意他松开。 怎么，怕我打死他？放心，不至于，最多踹两脚出出气，闹不了多大。 说完仰头冲着沈浩无所谓的笑了笑，一笑生辉。 我谢谢你，你哪回不是这么说？可哪回不是把人打进医院了才算完？ 纵使从小被他美色荼毒到大的沈浩，在刚刚的那个笑容之下也是差点迷了眼了，就信了他的鬼话。这话要是能信，那真的是见了鬼了。 真的，我没开玩笑，我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你说姓江的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周雨潮真那么有本事？我想要的他都能帮我弄来。